市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浩，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做过保险，当过调酒师，现在就职于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客串男阿姨。多年来辗转于杭州、上海、北京，唯一不变的最爱是漫画，正用业余时间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的漫画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浩。从小爱画漫画的王浩，在大学期间就得到过出版社的青睐，把他的漫画出版成书。当时他以为大学毕业以后靠画漫画就可以养活自己了，然而现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被逼无奈，发现光靠画画养活不了， 养活不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去找工作， 就去找工作了， 找的工作 一找就找到了保险公司。 这工作也是， 我至今我非常的感恩保险公司对我的这个栽培。 你那会儿同学们没有绕着你走吗？ 就当同学会开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呈放射状向周围逃去。其实进保险公司，当时招我们是以内勤的身份招进去，就是你是文职人员。但是我们那一期内勤人员很特别，公司领导他要求我们去市场上跑。我当时就是第一个感觉，我是不是受骗了，然后怎么让我进来就开始卖， 上当了。 对，但后来我回想起来，我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恩。您知道吗，就是从小到大， 特别锻炼人是吧， 对，到大学毕业那个毕业论文答辩那会儿，我都是一个在台上说话会发怵，像双腿打颤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在家又画了这么一年的漫画。您说这个社交能力说实话是零，然后进保险公司你得往外跑吧，逼着你往外跑，然后你还得跟营销人员开早会，然后还得调动他们的一个就是情绪。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也相当于后面有个人拿着棍子逼着你，是你得做你不擅长的事儿。但是当过来之后我会特别感激，就是其实那段经历让我并且把自己的这种表达能力胆儿至少练出来了。我敢在公众面前说，我敢去就是接触不同的人，也不会有什么样的胆怯怯场这种。 你是现在回头看觉得那段经历给你很大的帮助，但是身处其中的时候 煎熬 应该还是很难受的。 对对对， 就最难受的一件事给我们讲讲。 最难受的那个时候才刚刚转正，然后公司说，哎，你们各部门先别待了，把我们各部门的那些新人新兵蛋子都抽调到一起，说现在公司出了一个状况，就是我之前那个新闻媒体上说的嘛，当时股市特别好，然后所有的保险公司其实它都推出了相应的投资理财保险，但是后来股市一落千丈，所以投资理财的保险一下就糟糕了，然后客户就不干了，公司呢就把我们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项目组去安抚客户的情绪， 危机公关呗。 对，我当时就是穿着很体面，然后跑到客户那儿被他们骂，然后骂完了还得跟他们和颜悦色的说好多话。 是因为你这学心理的吗？ 没有，就是因为就是觉得我们这帮人是有比较好的抗压能力，其实全公司都在努力做这个事儿，所以这段经历现在想来是非常煎熬的。就是当时我怎么能，我其实那时候很想走了，我就这那时候真的有一种我觉得我在这干嘛呀，每天就是被人从早骂到晚，然后还要跟他们去说这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很锻炼，很锻炼。 等公司要念你们好的时候，你辞职不干了 啊？对对对。 为什么呀？ 有新的想法。后面有一个机会，也是画一本书。我就是做事情吧，就是单线程，就一次可能只能做一件事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现在想想真的不太敢，就当时就觉得，哎，把工作辞了吧，我就把这书先画好，就辞了，然后开始画。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真正尝试长篇的 就是漫画的创作，画完就颈椎病了。以前身体觉得特别好，没有什么问题，但那本书画完就颈椎病了，但是让我非常有信心，就是能够接得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看来还是漫画是最爱，就是即便在保险公司混得不错了，最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一说哎，画画吧， 对 有这么多的工作你不能兼顾，你还是义无反顾就把保险给辞了。 所以这个说我不知道它算是我的特点吧，但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现在也不好评判，反正就是年轻或者脑子一热就去了，但确实是为了这个好像可以茶不思饭不想的把它给做好。 嗯，那你调酒师是怎么回事？ 这是这个又引出一段公案。其实那段时间是因为离婚了，我从待了7年的上海，我就想离开上海。其实当时是一种人生的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波动吧。其实那几年经历了好几件事儿，一个是小孩子的出生，然后呢我父亲的去世，然后包括这次婚姻的解体，都在那几年时间里。实际上当时整个人的状态是很糟糕的，我就像是一个六神无主的人，我就在那儿就在晃荡的这种感觉吧。虽然还在那儿上着班，但是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当时其实非常感谢的是杭州的这个老师，他是我高中美术老师，他有好几家咖啡馆，但是他想开一个酒吧，就是比较不是那种特别吵放那种重金属的，是那种比较大家可以聊聊天的那种 静吧， 对，静吧，对，然后是喝鸡尾酒和 whisky 的。他就说那要不你来帮我吧，然后去了。哎呦，那段经历虽然只有半年，我觉得也是无法就是磨灭的这半年的记忆啊。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的，可是其实我对人的心理完全不了解，但是呢进到酒吧这个环境中之后呢，你就会遇到千奇百怪的人，我就觉得有一些是超过我三观之外的行为的人对吧，都会出现，对，各种奇葩的，但是也有各种好人，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我就一下子把我对于人物的这种线就拉得很宽。当时我就在想啊，这段经历累积下来的这些素材够我以后画好多的了，就是好多特别的这些经历也会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吧。有好多客户他们可能有事儿，他会坐在底下的这个卡座那儿自己聊自己的，还有一些人他会刻意的坐到吧台这儿来，其实他会寻求一种对话，他可能有很多心事。 你的专业就用上了 啊。对，还那会儿我还真觉得我好像，我以前不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但我在那会儿发现哎，我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还可以 的知心大哥了， 对对对，或者知心小弟。有一回我们都快打烊了，然后那个突然进来一个客人，闷不作声的一个大叔嘛，坐那儿，后来我发现他年纪比我还小，然后就是坐那儿发呆，然后就上去招呼嘛，他坐着坐着就开始跟我聊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有好多话要说，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好像是离婚了，然后现在又找了一个女朋友，就是可能他内心有很多的对于以前那段感情的纠结，又想特别想把现在的这个关系经营好，但是心里边有好多的不确定性吧， 对，而且没人说， 对，没有人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有的事情是不愿意对身边的熟悉的人说的， 愿意对陌生人说， 对对对，就好像你找个树洞， 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嘛， 对，这么一讲，这个心理的压力就减轻了，也许那一刻我觉得我可能承担是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我跟他聊又聊了大概大半个小时吧，然后他才就很开心的走了。他说今天我好高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我觉得他平时，但是在那一刻他可能特别需要一个地方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们这儿来了。 你还蛮有成就感的。 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些东西也都可以作为你今后画画的素材。 对，画画的素材，包括我可能待人接物的话，以前可能说实话真的理工男的这种倾向比较重，心理学其实它是理科， 是 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有那种神经，就是圆融的这些东西，但是也许在那个环境下会多一根弦吧，可能做不到那么的行云流水啊，但是我至少我觉得人应该有柔软的一面。 所以哪段经历都是有用的，不定今后的什么时候就发现啊，原来当初这一段是历练我这一部分，那一段是练那一部分。 王浩，北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做过保险，当过调酒师，现在就职于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客串男阿姨，多年来辗转于杭州、上海、北京，唯一不变的最爱是漫画，正用业余时间创作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的漫画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浩。 在酒吧工作了半年之后，王浩离开杭州来到了北京，在一家幼儿教育机构任职。 其实不是在到北京的保险公司轻车熟路吗？然后选择了一个新的行业，做教育。 对对对，做教育。最初吧，其实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自己在考虑幼儿园的事儿。结果呢，那一年我就从上海呢去了北京，去拜访了这家幼儿园他的创办人，挺有眼缘的吧，就是一看大家都互相挺对对方还挺有好感。然后他不但看了让我看了他在幼儿园这一块，而且他还带我去看了这家机构。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光是幼儿园，他还有一个非遗的教育中心。当然后来情况就变成实际上孩子没有去，我去了。 孩子没去，你去了。 对对对，是成了这么一个比较有点搞笑的这么一个结果。对， 嗯， 其实那个时候内心还处在一种修炼的状态，就好像，因为我一直在回想我自己，因为婚姻的这么一个转变，然后包括跟孩子要保持这么一种异地的状态，我内心是其实挺痛苦的。 孩子没跟你来北京是吗？ 对，他还是跟着妈妈在上海。所以我当时其实内心是很。我最开始之所以去了杭州的酒吧而没有直接去北京那边，也是因为这个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不适合做儿童教育，然后酒吧的那个环境正好好像把我就是狠狠地给洗礼了一遍。那会儿又是世界杯又是什么，然后每天都很疲惫，每天要去做各种就是劳动的工作嘛。其实这是一种后来回想起来就像是在修行一样的。后来等到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稳定住了，我的情绪从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躁的状态，经过酒吧这么一段时间，整个情绪沉淀下来了，然后整个人会能够安静的去享受。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和2013年2014年那会儿是不一样的。当时整个人比较急躁，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又到幼儿园，其实每天做的是很基础的工作。不是说你去了那儿你可以干嘛，其实 就是管理层了，到那儿是要跟小朋友直接接触。 就是刷马桶， 是我们 带孩子出去，然后带伺候孩子吃饭，所有的都要。 就是我们说的男阿姨嘛， 对， 是吗？ 就是男阿姨，就是这么一个。而且那个园他不分保育和最开始啊，那个阶段还不分保育和代班老师，所以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工作都要做。 你能接受吗？ 可以啊，我当时 好像不都是小姑娘，你幼儿园阿姨、老师什么的。 我是那边第一个男老师嘛。 可能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唯一一个？ 对，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唯一一个，到多年以后才终于有了一个伴儿。 那你不觉得有点小尴尬吗？或者怎么样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没有任何违和感，就觉得去了，然后就开始做吧。就好像去了一个寺庙，在那儿修行一样，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内心会有一种亏欠感。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对自己的孩子，做不到的事，我在这儿通过好好的对别的孩子这样，我好像可以就是 做一些弥补， 对，做一些弥补。然后等到寒暑假，我会带他来参加我们那边的营地活动啊，然后把我们那儿的歌谣，我就打电话视频的时候就唱给他听。小朋友也是能够受到滋养，我相信。甚至于也许比我以一种很躁的状态待在他的身边。会更加的对他有好处吧。后来就是这样去想。当然其实我当时心里边有一个结。因为在北京进入了教育领域，会接触到好多教育的理论的那种传播者，会有人来办讲座讲。讲来讲去他们都会有一个框架，就是不管我这个教育怎么多么多么的好，一个孩子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做依托才是怎么怎么。就每当说到这段的时候，我心里会咯噔一下。我会觉得哎呦，我这孩子会不会因为我和他妈妈的这种原因使得他的人生受影响。我当时就一直背负着这种压力，以至于有一次会在同事的车上，有一天我早上迟到了嘛，是因为前天听了这样讲座，那个领导还数落我，你怎么又迟到了。然后我当时在车里哇就哭了，后来一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内心其实我不知道以后漫画和教育这两个领域能不能融合啊，但是如果我能够一直就是致力于在教育这个领域里的话，我特别希望能够建立出一个理论，就是这个理论它并不是说以就是完美家庭为唯一标准的。就比方说一个孩子他的父母是离异的，但是只要他们双方处理的关系得当，然后又能够对孩子有足够的照应的话，也许可能会比那个貌合神离的这么一个家庭里的这个孩子受到的这个助力会更大。就不能说 是的 啊，一棍子就这样打， 是这样的， 这样，因为给这样的人群，就我这样的人群会很大的那种就是非主流感，或者受歧视感，或者我这孩子是不是就完了，就是那会儿就是这种想法。但后来我慢慢的建立起了自信，因为我发现只要我内心一直是爱我的孩子，然后我力所能及的电话视频或者节假日的这样一个陪伴，我觉得他还是以一种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最良好的状态在成长，所以我的内心还是现在来说会比较满足，会比较安心。 嗯，那小朋友们喜欢你吗？ 哦，非常喜欢。 从来没见过男阿姨，哎呀好开心啊。 对对对。而且我可能有这几个我的特质吧，一个是我比较的好动，就是往外跑，只要北京有晴天，太阳晒着，然后冬天那么一出来，那个感觉特别棒。然后我们旁边还有个公园，我们就经常去那玩，做各种游戏，然后如果到了学前班，还有相应的跳绳啊，这个拍球啊等等跑步这种活动，所以这块我觉得是我的优势。还有一个我觉得不知道是天生的缘故还是我画画的关系，就是我好像一直没有在个人的思维上产生过断裂。就有的人你会发现他的3岁时候是一个样子，然后到了10岁是一个样子，到16岁可能又是一个样子。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回顾从前好像还是通的，就是我觉得啊，可能和小孩子之间的沟通没有什么障碍。当然我不知道我和成年人沟通会不会因此而显得让我觉得会比较的幼稚一点啊，但是好像和孩子们沟通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小孩也没有把我当大人，好像是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还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 但是很多成人是慢慢忘记了的。 也许是这样，我的感觉是这样，对。 你也很享受吗？还是会觉得？ 我就是自然而然就这样了，就是说没有说刻意的这样，反正我就这么个人，也没办法。就是如果人家说我幼稚，我也认了，反正就是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你的同学们或者亲朋好友们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哇，怎么去幼儿园当上老师了？ 对，他们主要是觉得，首先他觉得男的可能不太有耐心吧。首先把我这个男性身份就排除在老师那个行业之外。 是幼教领域 的，对对对对对。 那你会解释吗？ 也不需要解释吧，反正如果跟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拥着我，就觉得可以就解释一切了吧，就挺特别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把孩子当做一个附属品或者小动物的感觉，在我眼中孩子就是成年人。可能我刚才用了幼稚这个词啊，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很幼稚，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小孩子你就从小就应该很正经八百的对待他，不是没事就拍拍头啊，然后去跟他以一种很奇怪的腔调跟他讲话，应该你以正常人的成年人的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你需要蹲下来或者和他一起坐在一个对等的高度，但实际上你要做的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大人去对待。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他从小被以一种很正经的态度对待，他也会拿很多事来正经。他之所以显得那样，并不是他需要被那么对待，而是因为他现在的言语、他的词汇量、他的思维还没有具备像成人这样。而且其实也许在他的眼中，成人才是个傻子，才是个幼稚的人呢，真的是这样。 看来你对你自己现在的工作还是挺喜欢的哈。 其实是取得了就是同事还有领导的一个支持吧，其实他们也知道我的这种状态。其实公平的讲，我的这个存在不是一个特别良好的示范，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漫画， 对呀， 要占掉 我想说、就是、 很多的精力。 你现在的日常工作已经满满的了， 对对对对对， 量很大，那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画画？ 对，所以就是安排作息。原先我喜欢晚睡，后来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已经不能晚睡了，然后尝试早起。我一直就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完成不了一件事，就是我能早起，但是好像后来为了漫画我都做到了。我会定好多闹钟，会让我在4点钟左右起床，然后我利用早上的这段时间可以做好多的事儿，晚上基本上就不要太费脑，然后让自己早一点安静的睡眠。当然除去一些特别活动，像之前我们办了那个国际的这个交流活动，那段时间没有办法。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自己能掌控的话，我会让自己尽量的早起，就是4点钟。其实是一批学中医的朋友他们跟我建议的。本来我不相信我能4点起，我觉得这不可能，太可怕了。我6点起都已经是到顶天了。我后来发现只要你坚持大概做一个月，你就可以做到。 早晨4点钟 起床， 画漫画，能画2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晨， 至少可以画 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 对对对， 完成日常的那些工作， 对对对， 体力消耗还是挺大，尤其跟孩子们在一起， 对对对，是， 然后 就是合理安排， 下班回家， 对， 就基本上晚上早点睡， 对，晚上早点睡， 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 对，日常生活就是比较规律吧，就是 那还是很难的，就是要做两件事情， 对，做两件事情， 而且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 真的是，对。 其实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说我可能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工作、就是以漫画为生，然后又可以比较悠闲的找资料，这样其实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可能是为了谋生，也可能是我真的也好像离不开这个领域，所以现在就两边都顾着，也希望能都做好吧。 但是对精力对体力都是很大的考验、因为你不简单的是画画，你还得有各种调研，你还得有考察。 对对， 能长期坚持下去吗？如果有一天坚持不了了、必须得放弃一样，你会放弃哪一遍呢？ 我考虑过您说的这个方案、就是包括之前累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我都说哎，要不然我就辞了吧，我就这个我怕两头都做坏了，我就但是同事们领导们也都挺希望我继续的，然后我这边也觉得好像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也许以后把这个机构能够做到更上一个台阶之后，我是不是也能成为合伙人了，然后自己可以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于此，比方说我就是画着漫画，然后我的漫画也可以为这个机构来提供内容、然后另外一块呢我自己就画着漫画，就是大概 是 这样、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对对对，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态还算满意吗？ 你挺满意的，幸福指数还挺高的。 回头看看哈，这些年也还是有一些挺不如意的时候。 对，有得有失。我觉得当人经历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首先会把自己关闭起来，然后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社会对我有如何如何的不公。但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你主动的采取了一种收缩的反应，其实人还是应该去放开，就是往外去伸展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可能你痛一下缩一缩，但是不要永远的缩在壳里。因为这样做除了自己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之外，对人生没有任何帮助。也许这个是我觉得我学了心理学最大的一个好处吧。有的时候你就得扯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那个泥潭里拔出来，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把《繁花》的第一部 对 早一点画完， 早一点画完， 早一点出版。 对对对，是的。 好，我们也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好， 祝你的这一本书取得成功。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柳丽老师。 好的，听众朋友，王浩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说话的这位叫马帅，一个80后的小伙子，是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16岁来到烤肉季，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4年。 我是马帅，我是烤肉季技艺传承人。 烤肉季的这种吃法看起来不太雅观，殊不知它可是烤肉季最早的吃烤肉的姿势，它还有个名字叫舞吃。